像他吗？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？明明爱着，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。未能如愿，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。各自盘算，在不经意间挑战了对方底线，差一步没满足，牵着手走散，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，不甘愿人生苦短，可谁都不是神仙。牵着手走散，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，不甘愿人生苦短，可谁都不是神仙。差一步来晚就更换了床单，差一步为你挥霍所有温暖，忙乱的四处挑选，在夜里偷偷想念。 就像在听诗，把每一程归途走成去往你的长路，把每一句离别挽成不具名的欢唱。你是途中的爱人，也是途中最美的遗憾。你不是宋冬野的董小姐，不是马迪的南山南，你只是你。遗憾在你心中，是归途变殊途， 在黎明相拥，相顾不言，阴天已朦胧，一夜冬雪飘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了含笑泪满裳。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，一夜冬雪飘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夜未央，回首 含笑泪满裳。 秋等花落，陪谁寂寞，不由我。一言难尽，一语难说，是遗憾吗？是思念吗？蓦然回首，看遍相思情长，天涯厮守，看遍恩怨过错，潮起潮落，悲欢之人只能哽咽。原因我 难说的温柔，物是人非，蓦然回首，青春秋。原因我，原因我，相识太短，默默默，悲欢人只恨两今生。别着下一支柳，追着天涯厮守，谁嫌我马瘦。一梦恍然就如昨，一心恋上风雨过，恩怨过错，潮起潮落有几多。 河图的千秋末赋中唱道，最恨留不住故人已故，走过才知来过。在我们犹豫如何不留下遗憾的时候，遗憾已经因为错过而发生了，而不知就无所谓遗憾。这期的音乐新视听就要结束了，我是主播佳木，下一期我等你。 世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单车草绿了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，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，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，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，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。 982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新鲜音乐，新鲜试听，音乐不断，好歌不断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新试听，我是主播卢雅妮。初见时对着我笑，有两个甜甜的酒窝，我也对着他笑，我不敢说话，就拿出我的玉佩表明我的心意。他懂了，同样举起了他的玉，然后他很高兴，我知道他在等我。可后来我犹豫了，碍于自己的身份，他就那么远远地站着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没有怨恨，只有静得下人的哀伤。然后他哭了，眼睛里再没有当初的光彩。 你可知思亲不见，难复黄泉啊。 仿佛寒川落水边，惊鸿线云也休言，青丝未挽凝眸山，遥相看魂绕梦牵，奈何流言却不还离人愿，此情不见沉痴醉眠， 究竟泪不干，此生 什么是国家宝藏？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疑团。为了这个答案，我们上下求索两载，饱览九大博的馆藏，探寻五千年的历史，叩问十万万的同胞。在世界范围的认知中，博物馆里的文物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见证，而在中国人的哲学里，两千多年前的先贤便已赋予了物更深刻的情感内涵。我们相信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，于是有了铜镜的匠心，勤俭的智慧，石鼓的守护，鹤顶的传承，缺楼仪仗图的威仪。 终身漫漫。

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青春的每一天，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新鲜音乐，新鲜视听，音乐不断，好歌不断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新视听，我是主播七号。在欧美音乐史上有这样一位明星，他嗓音独特，唱腔性感，小小年纪就获得格莱美最佳新人和最佳流行女歌手两座大奖，他就是阿黛尔。阿黛尔1988年5月5日生于伦敦托特纳姆，2008年阿黛尔发行了首张专辑 19， 获得当年水星音乐奖提名，并在全球取得了超过900万的销售量。2011年，阿黛尔推出了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21， 拥有3支冠军单曲。该专辑全球销售量突破3200万，是21世纪全球销售量最高的录音室专辑，被 Billboard 官网评为史上最伟大的专辑第一位。阿黛尔也在第54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中，凭借专辑 21 共夺得包括4项同类在内的6项大奖。2013年2月，阿黛尔凭借 Skyfall 获得金球奖、奥斯卡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。这首歌是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的主题曲，它情调阴郁但不失大气，融入了阿黛尔自身的情感经历和电影情节，历时18个月完成。从阿黛尔娓娓道来的唱法当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危机四伏时的男女情感，爱可以穿破乌云迎接黎明。 歌往往都是厚重而大气，引人入胜的。作为他为数不多的快歌之一的 Set Fire to the Rain 更是其中的代表。这首歌可以说荣誉环绕，他于2012年2月4日拿下公告牌百强单曲排行榜第一名，共夺得两周榜首之位。而在其他地区，该歌曲则位居保加利亚、比利时、波兰、荷兰、捷克、斯洛伐克、以色列七国音乐排行榜冠军，并打入其他十余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前十。2013年2月，该歌曲获得第55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独唱奖。这样一首歌，相信有它的独到之处，让我们共同欣赏。 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， 轻，不计年龄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 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新鲜音乐，新鲜视听，音乐不断，好歌不断，欢迎你来，我是酒酿。夏季风的影响逐渐深入北方，气温升高，天气回暖，太阳直射点的北移让阳光的照射变得热烈而直接，白昼不断变长，干燥而多风的北方春季开始了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14年前的春天。14年前，我们还是小小少年。也许就在那时，我们背上小书包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不过就在那时，我们过着最最天真、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我们总是在笑，笑得纯然而灿烂。当然，我们却听不懂你的微笑。 下一首歌同样来自14年前，来自我们所有人的童年女神张韶涵，欧若拉。 闪电，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，忽然的瞬间，在那遥远的地点，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， 爱在心中就是永远。十年过去了，时间来到2014年，我们第一次走进高中校园，看到了歌曲里唱着的新世界，看到了他的微笑和恋人的眼光，还没有变老就开始想念，想念着夕阳下奔跑的身影，想念着飞在天空中的风筝，想念着手中的半截酸奶糖，想念着折叠桌上的大茶缸，